萧亚轩的一首《冲动》，开启今天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全新的一周正式开启哈，我是王维。 好久不见的王维。大家好，我是千纯。 哎，你礼拜五的时候放那个开张曲了吗？ 当然，到时候又来一遍。 我们成功， 我说这是我们的约定。 对，没错， 分开旅行哈， 分开旅行了两天，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感受啊。 没错，在周一汇合了哈。 没错，全新汇合以后呢，今天我们跟各位带来一个话题，就是聊一次你冲动的经历。相信各位在人生当中或多或少都冲动过， 必须的哈。 这个冲动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可能就不太一样哈。 我们常常说我们想要冲动一次，其实可能在人生当中不止冲动过一次哈。 就是， 但我们都会跟自己说，哎呀，一辈子总需要一次义无反顾，我们需要冲动，我们需要被感情支配的一次。 没错， 来聊聊这样的一次的经历。 哎，什么样的经历都可以哈。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相信我们都冲动了这么一把，最近的一次，就是赶上前几天的时候，这个周末，哎呦，拆箱子的时候，怎么觉得买了这么多？没想到啊！ 最近的快乐是拆快递给的， 真的是哈。一会儿来聊一聊吧，啊，听听 FM 聊天室，来这首《拜拜拜》。红果这边就说了，冲动购物啊， 买 ，对。 但是现在理智消费了，是可不是过了日子了都，是理智下来了啊， 钱包 也瘪了， 对，那会儿的冲动控制不住，是在于说，你看上面真的是好像什么什么满减啊，各种券啊什么之类，你就觉得如果你不买，甚至是亏得慌。 而且那些直播的这个主持人好奇怪，他一说买呀，美眉们，你就觉得说好像好值，我好像真的很缺这个东西。 对，而且他对象感很强， 是 都在看直播，我觉得就有些时候广播上也说什么对象感之类的，就好像说每一句话都在对你说， 打到你的心窝里， 都要说到你的心里，然后让你不自知的好像哎，怎么钱包举起来了， 产生了冲动啊。 各位最近拆包拆的怎么样啊？也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关于这一些冲动的经历。这边还是红果提到说，我这个愤怒的有的时候摔门而去，这个 也 是冲动。 对，大家最近都被这次冲动就是傻眼了哈，说乾隆八菜到底是热菜还是凉菜？但这边有人总结了哈，冲动是魔鬼，犯下错误自己要买单的。 没错啊，我们先说这个白菜一定是。是凉菜，是凉菜哈。哎，不管怎么样嘛，我是觉得就是摔门而去这个事儿，在很多的场合就确实要显示出来自己对于一个情绪的控制。 是， 我原来真的就出现过，在上学的时候就一次特别的冲动，摔门而去。 哦，我也有一次， 对吧？ 对， 老师对我有一些误会，大家之间有一些误解，你发现就掰扯不清楚的时候，就算再对老师是如何的尊重，当时一下没搂住，摔门就走。 年轻的时候容易这样， 摔完门开门又回去了，对不起，老师。 那这样的我没有。 激动了，激动了，不好意思。 好吧，回头我们来讲讲千愁那个故事哈。 好， 现在想想其实挺后悔的。 对，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来以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那讲中文，可是我的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 This is what making music is all about. It's about getting stupid with your friends a little once in a while. Yeah, you gotta let the music in your heart. You know, you gotta feel it. 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回来以后我们看到大表哥的留言，不可能错过这一条， 因为他还拍了张照片， 色香味俱全。 是的，他说昨晚就冲动了哈，自己做了一桌子菜，喝了不少酒，冲动了冲动了。 嘿， 他喝了什么呢？ 喝的伏特加六两。 伏特加六两 再加三瓶纯生。 喝， 哎，我真服了啊。就是这样，就是他把一桌菜给我们发来的照片真的很棒，对不对？做的 对，在家做这么多还挺横。 这你看还龙虾， 对，还 有龙，然后这小的虾，正常的河虾， 麻辣香锅， 对，麻辣香锅， 我就一个菜都够吃酒。 中间还有一大肘子，旁边那是鲍鱼吗？然后还就着葱跟辣椒。是这样啊，就首先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是一个人吃，虽然我们看桌子上摆这些碗筷不应该是一个人哈，吃的人不多，您弄得那么丰富，确实显得有一点冲动， 有点冲动。 然后剩下这个喝酒，如果是跟朋友一起的话，其实不算什么，对，高兴了，兴致所在。 不多，三瓶燕京真不多。 但是您能把伏特加喝成六两，就喝出了白酒的感觉。 拿量杯算了吗？ 就是，估计就是平时那种玻璃杯，一杯什么几两的， 哎， 自己心里也有数哈。确实挺 冲动的，喝六小杯， 而且还混着喝，你知道吧？不管怎么着，开心就好哈。今天还能依旧过来给我们留言，就证明说一点都不糊涂， 喝的正好， 控制得了哈。Radical something, say yes. Yeah, hold me down, 'cause I'm on the run. Let me tell you where I'm from, where hype is made. Golden Gate, Foley Water, and Mac Dre. Throw a hoodie on and come with me.They caught us on camera. They cheese for the picture. She was from Alabama. Red lights. We tripped the alarm and now it's 5, 4, 3, 2, 1. We were breaking all kind of law. We were bouncing off the walls. The times that we had were the best. We can do it one more time. Be my partner in crime. Don't tell me no, atomic major bass. Man, those were the crazy days. Dancing to your favorite song. Shaking like a polywog. Freaking like a dirty dog. Nerdy girl, I love them all. Snapshots, we're going bananas. Hey, she's from the picture. Girls are flashing the cameras. Red lights, we run them at random. Middle finger to the man because you know we can't stand them. We were breaking all kind of laws. We were bouncing off the wall 卫星还没开始辩论，阳光已经沸腾，地铁开门还是相同的人，想起曾经多么天真，想看巴黎的早晨，向左走向右走，原地打转，空气稀薄，我一直努力工作，想到现在，最后到巷口买菜。哎、姑娘又听人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就是现在会带你走。我要说走就走，从伦敦到银座，管他今天会碰到女王，还是会看到女友。我的存款。 就走，这也算是一种冲动哈。这边好比刚才就看到宋彦君的留言了，提到自己十八岁生日的时候、 嗯， 对不对？然后就买了绿皮车 的，对，那个时候还有绿皮火车。 天哪，想一想真的已经很久了。然后自己就去看日出去了，说纪念自己特别的日子，去的是泰山。 哇，泰山登顶了哈！ 这个冲动让人想起来就很幸福嘛，对不对？很多时候应该给自己这样的一种冲动上的仪式感。 嗯， 对，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 真心价就是九朵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传奇现实永远。就是九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盒，挑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

怕付出会一无所有，总是羡慕别人过的生活，忘了自己也可以有很多选择。时间不会为我们停留，比想象快很多。爱情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不可求，我开始学会了过简单的生活。 来自于萧煌奇的一首《简单的快乐》，闻到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哈、很多时候冲动之下我们做下的决定，为了取悦自己啊，当然出发点是、会不会是更加简单的快乐，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计算跟盘算，对不对、就是直接我想要什么一步到位。 哎， 虽然当时情绪会有一点激昂跟激动、 但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没错哈，这样就够了。 嗯， 这边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啊。十一月哥哥吧， 那十一月哥哥 说这个自当匿名，哎呦，不好意思啊！啊，你都留言了，别人都看见了，也不算匿名啊，不是悄悄话。好，年轻的时候，曾经来到你的城市， 哇，我来到你的城市， 结果还是冲动了， 哎， 气候不适应啊。 那你有没有等到你想要等到那个人吗？ 你们这儿雨水太大了， 街边的咖啡馆也没有等到他。 真的是啊，那天雨太大，把我们都冲散了，没有办法。 再去一次，没事啊。然后这边我还看到，我们有明小娃说哈，他说就已经被丢了无数的东西了，不能半夜刷淘宝啊，买了一堆，容易买一堆没用的东西。 真的是啊，是这样的，就人在熬夜的时候最容易冲动， 控制不住自己，我把持不了我自己。 我看了一下我的某宝的年报， 都是在晚上下的单。 购物下单全是恨不得两点， 十一点以后。 人到那会儿情感太丰富了。 说好的两不相欠，简单点干脆些，各走一遍，逛逛街聊聊天，买双新鞋，我天真以为是新的起点。大半夜睡不着，情绪更迭，一杯酒一首歌更冷血，一幕幕一夜夜肆意蔓延，说完了再见是否再也不见。我熬了一整夜想抱着你的脸，你最后说抱歉，把我困在这个圈，熟悉里的画面 天，比从前更想念。你走得那么远，我连影子看不见。最熟悉的地点，陌生的感觉，快要下雪，这份爱终于它断了线。还好吗？一转眼过了半年，名字还刚在心里面。算了吧，怪自己傻得可怜，在深夜时分拿孤独当纪念。我熬了一整夜，想抱着你的脸，你最后说抱歉，把我困在这个圈。手机里的画面治愈不了我此刻失眠，到明天只剩下黑眼圈。我熬了一百天，比从前更想念。你走得那么远，我连影子看不见。在熟悉的地点，陌生的感觉，快要下雪，这份爱。我熬了一整夜，想抱着你的脸，你最后说抱歉，把我困在这个圈。手机里的画面治愈不了我此刻失眠，到明天只剩下黑眼圈。我熬了一百天，比从前更想念。你走得那么远，我连影子看不见。在熟悉的地点，陌生的感觉，快要下雪，这份爱终于它断了线。 刘宇宁的一首熬夜。 我们差点以前有聊过一个话题，叫当你熬夜的时候你在熬什么。 嗯 啊，现在答案揭晓了，我们下单 同时我们在熬鹰啊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冲动呢，我觉得有些时候觉得这一个决定显得冲动，会不会是结局并不是你最想要的， 有可能 或者最满意的。 嗯， 好比说小小小的小就说， 他要我们匿名。哎 我们先不聊这一条。 好，我们先聊别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兰帕德吧， Leopard 吧。对，然后说这个那一年晚上去涩谷咬了很多人的脖子，因为冲动是魔鬼嘛。那天是10月31号，那晚我是 zombie 啊。我们先解释一下，10月31号是某一个节日啊，类似于鬼节之类，大家都会这个扮上各种馅儿 啊。 你可以扮成超级英雄， 嗯， 你可以扮成这个什么zombie 就是僵尸啊，什么样其他的角色，大家在街上狂欢的时候见面会稍微有一点代入感。 嗯， 因为zombie 我们都这个僵尸我们都知道，就咬人嘛， 对， 假装咬人什么之类的，也是一种就是彻底玩开撒开花的氛围感。 所以他说这个冲动就是他真的去咬了很多人的脖子， 他真扮上了，他也真跟可能就陌生人也许是互动了。 哎呀，你胆子好大。 对，然后当时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嘴里边 有点 咸咸的， 清甜。 吃完了以后怎么一嘴粉呢？ 那是真的冲动啊！ 咬了几个脖子，吃饱了，晚上吃碗面吧。不，刚才吃了半碗了。继续听到了一首歌，哎呦，想想我上一次扮上的时候，那一会儿真的也就是十几岁， 嗯， 最后一次21岁， 嗯嗯， 再之后就没再那么疯过了。 琴弦声音低沉，唱个爱女人，我 着直升机飞向星辰，沾满你眼神，是否两个人的相遇其实是注定，在十九岁的一天我就会遇见你，就算看过结局，回到那天我仍会奔向你，绕将你姓名握在手心，灼烧出烙印，我想念与你整晚聊天，不想晚安的爱恋，我记得183的雨天，你很靠近的侧脸，我感谢送我到门口的分别，明明刚道完再见，你却突然就回说有句话忘了讲， 是冲动的一天，我把自己扮成了类似于 zombie 啊 vampire， 把自己变成了这种吸血鬼。对，然后那天晚上戴着整个假牙的时候，你发现吃不得，喝喝不得， 我还以为感觉自己像 Ed Sheeran， 特别奇怪，会像，但是就特别奇怪的是，你后悔，你吃啥喝啥，你都要把 牙套 摘下来。 嗯， 每天晚上你就看这个人不停的在摘牙套，摘牙套，摘牙套，摘牙套，一合影了，赶紧黑上。你要吃吃喝喝聊天吧，赶紧摘下来。太奇怪， 这是你19岁的冲动。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个16、17岁冲动的一个孩子，我们要表扬一个见义勇为的小伙子，应该是小伙子吧？哈， 来， 那是当时上初3啊，在一个水渠边啊，看到一个小孩在水里啊，一个老人在水渠边大喊，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就跳进水里把小孩捞了上来啊。 嘿， 后来直害怕啊，后怕的不行啊，我只会一点游泳啊，幸亏水不深，那个水渠多深呢？ 哎、水渠就。不好说了哈、啊，有的水渠你可能也就没个脚踝了，不，鞋湿了也是挺大代价。 这都是开玩笑啊。首先说，我们这个见义勇为，要去这个拯救另外一个生命，就当时会显得有一些冲动，但是这个绝对是发自我们内心最大的一种善意，以及对生命的一个尊重， 是 绝对是。而当时这种冲动，我觉得是在于没有去权衡好对于自己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危险跟威胁，因为水渠有的真的很深，然后有的就摸个脚踝。幸好，哎，咱是这个后者，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跟保险起见的，是很棒的。但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还是要量力而为，量力而行。 要衡量好，对， 我们要做一个更加之全面、平衡全这个权衡过的一个决定哈。 是。 好，这个我其实能够理解那种冲动，就是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年纪的时候，都会被自己一时的那种冲动也好，激动也好，做了一件很正义的事情， 觉得自己小英雄、啊、 会打动，对，就好像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过个马路其实也不是个什么事儿， 扶老奶奶， 对吧？我当时没扶老奶奶，没碰上过，老奶奶都是过来接孩子，不用扶，然后当时爷爷没有来接我，然后看见旁边有一个小姑娘啊，其他班的小女生同学，然后也家长可能来的晚了一些， 牵着小手说。过马路哈， 哎，站在路口的时候，整个人就哭了啊！这个我当时就觉得，那这英雄我得当了， 心一软， 咔拉人过马路，过了马路楼就是他们家，送上楼以后自己再过马路回来， 哎， 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 哎呦， 现在想想是个傻呀， 心里倍儿高兴。 但是当时就觉得Superman。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各自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的再见多喧哗。陪我看大雨落下，潮湿的心滴滴答答，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我好想你在起风的夜里，我好想你在人群的缝隙，你听见吗？这一句喜欢你追得上你背影吗？那些答应过的名字，没完成的约定，全都藏在心底，开出寂寞的花。怎么长大就要走散呢？你现在在哪里？跟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吗？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好像沿着回忆狂奔向你昨日的晴空，似少年挥手消失在人海。 说了，尤长靖的这个高音简直绝了，嗯啊，听出来了，这是一首《昨日清空》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昨日冲动， 嗯， 各位的留言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有很多很可爱很好笑的我们俩当时不禁同时笑出了声 同时笑出声是这个我们同步看到的一个照片哈。飞静说，我在网上看见一些新奇玩意儿就想买，前阵子看见有种电动编辫器，就是编头发给孩子用那种哈，我就买了一个，幸亏是先拿我媳妇儿实验的哈，第一次使用就把媳妇儿头发都绞在一起，拆都拆不下来 给我们发了照片，就是人家已经很痛苦了， 是 这个时候说等会儿我先拍个照我给你拍好看点， 拍完了我还要给别人发、啊、 你别说， 笑笑 这个角度看，这个角度看媳妇儿这皮肤真好， 嗯，是， 对不对，这头发染的也好， 是，这条染多好看， 是不是 自然， 哎，这些说完了以后、嗯、是不是媳妇儿在听节目的时候心里的怒气稍微少了一点， 稍微平衡一点哈， 不然你还把我这张照片发群里什么意思哎，不过这编辫器看着挺可爱的，确实应该给小朋友用的， 但是好像说是根本就不行，因为他这个会把头发绞在一起、哎、所以这就是拔草了，你看我们还想买呢， 这也是真的给大家提个醒，是不是、 嗯、拦住了我们的冲动哈、 啊、媳妇儿跟费劲两人之间以后还能不能做朋友再 说吧，相爱相杀的一对， 对，周星哲以后别做朋友 爱把破坏完美的平衡点，保持着距离，一颗心的遥远，我的寂寞你就听不见。我走回从前，你往未来飞，遇见对的人，错过交叉点，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相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天空界限，谁都不准为我们掉眼泪，放弃好好爱一个人的机会，要看着你幸福到永远。后别做朋友，失去你的心痛，忍住失控太折磨，我自作自受，回忆都是我逃不了的伤痛。以后还是朋友，还是你最懂我，我们有始有终，就走到世界尽头。永远的朋友，祝福我遇见爱以后，不会再懦弱，紧紧握住那双手。

徐先生带来一首 Tell Me， 回来以后收听到的依旧是中午有星光，12:05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哈、啊，我们聊一聊冲动的那一些事儿 啊。 飞机来 了，对，他说今天最大的冲动就是养了狗，每天晚上他自己在客厅就哼哼唧唧啊，要不就是挠门，结果就是我天天陪着狗在客厅睡觉，卧室成了男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场所。 哎，给我们发发照片、 嗯， 看看是什么可爱的小狗狗。 怎么两个人全在一块睡了、 啊？是这样的，狗狗可能也是刚养，它哼哼唧唧，晚上需要人陪的时候、嗯，一般都是刚开始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对环境不熟悉， 它不太熟悉，对、嗯。然后慢慢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自己会干那些鸠占鹊巢的事情。 嗯， 再往后就发现你可能晚上加班或者回家比较晚的时候，发现你床上的位置已经被它占了。 哇哦！ 你自己继续默默的睡客厅。他也不陪你了啊！这个事情，买养狗这事儿，有些人他可能就一直有这样的规划， 嗯， 或者从小跟宠物长大的，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习惯 传统， 对。 然后有一些人呢，真的就是脑门一热，就看着特别喜欢，那么可爱，必须要下手， 嗯。 但在之后会时不时的带来一些反思，对，就为什么我要在这儿陪着他？ 就对很多人来说，真的是需要一个冲动，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衡量说，你要对他付出什么，你要怎么养他。如果是遛狗的话，你每天早晚都得两次遛狗，你有没有这个时间精力？ 最让我觉得养狗 一直要衡量， 最让我觉得养狗是冲动，就是遛狗的时候， 就是 这样的一个天气，遛狗的时候， 冬天和夏天， 这两天还稍微暖和了一点点啊、 嗯。 前两天下雪的时候，大半夜那么冷，你还要出去遛它，不遛不行。 下雪和下雨， 对，哎、这种情况下，你反正就是在做完一个决定过后，它一定有美好的一面，对吧、 嗯？ 有这样可爱的小宠物陪伴，但是你一定也会有一些些后悔的时候， 对， 就证明你当时确实是冲动了啊。好，这边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娱乐天空。 终于还 还是失去了判断。 突如其来的崇拜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来不及释放情感，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消失在人海里。 现在音乐节应该考虑一下邀请陈奕迅、这首歌如果放在整个的音乐节现场后面再有一个乐队当天再刮上这么一点风的话、哇，非常的有感觉哈、 画面可能没想到了， 没错哈、娱乐天空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聊一聊各位的冲动。 我觉得冲动这个东西大家都总觉得一生要有一次哈，当然你老冲动不管是为了一 冲动太过分了 冲动而且老后悔我觉得不是个事儿哈， 是是是、 这边有看到听友说今年七月份冲动买了款新手机，哎，结果一个半月的工资就这么没了啊，感觉很后悔的样子、 你先说说你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啊、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啊，第一买东西冲动，买完了以后我们安慰自己的心态要说什么早买早享受 啊，对， 不用等什么真正它降价的时候啊或者打折的时候，买完了你就比别人先用上。 对，我不要用老款，我不要穿老款，我就要新的。 再有一个新的东西、它一定比你的老款是有一些某些方面的升级的 啊， 体验感是有更新的，对吧？就如果这些拿捏到的话，我觉得不算什么冲动哈。 但是可能对他来说是冲动了，因为很多女孩就拍手机就拍照嘛、发个微信嘛、可能很多的其他的功能真用不着。 泪落心田。 泪落心田。 泪落心田。这个给我们来聊一聊好不好、你到底有多后悔？对，然后还有另外有朋友刚才提到了说上周的时候把眉毛 啊 做了一个 半永久， 做了半永久，为什么冲动呢？又不是永久。 我先了解一下，就是女生眉毛半永久是什么意思？ 半永久就是其实它会慢慢褪色，会褪掉。然后其实我还觉得半永久挺烦的，因为你得不停的去补。过了半年、一年的半永久嘛。 好多人纹完了以后，就上边会显得颜色淡发黄那种，是不是就纹的时间长需要该补了？ 需要该补色了。 懂了，懂了，懂了啊！然后这个纹完了以后，觉得可能有一些冲动，哎，但是真的是自己需要，对不对？我觉得没什么啊。 对， 回家给家里人分享分享，让他们来评判评判。 说家里人叨叨了很久啊，是不是没有 很久？ 是不是没有给你弄得很好看？ 这就是家里人的情商了。 给你美貌减分了。 你说真好看，越看越好看。 你说半年后会更好看的。 我也要去纹一个。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个，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假装。想你望着我的眼睛，不想忘记每一刻，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想象你失落的唇印，想象你失语的旅行，想象你离开的一刻，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我能习惯。 请你嫁给我，请你嫁给我、哦、当你害羞的点头，牵住我的手，请你嫁给我，请你嫁给我、哦、不论是现在还是以后，让我们陪你聊一整夜，愿你付出我的一切，把你宠坏，永远在你身边。 维利安的一首《请你嫁给我》，收听到的就是正午有星光哈。最近有一部全新的电影上映，叫做《梅艳芳》 啊。 然后最近也看到很多消息，好像都是这个梅艳芳的粉丝，甚至是爸爸妈妈那一辈的人， 组团去看。 对，一定要去看的一部影片。对，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演出演员阵容这边也是有新老的一个搭配哈。首先我们特别熟悉的名字，包括古天乐呀、林家栋啊，包括杨千嬅，都在这部影片当中有出演。而这一次扮演梅艳芳的是一个新人，叫做王丹妮。然后整个电影呢也是类似于传记式的，对，然后把梅艳芳的这个过往的一生全部都演绎完全了。 是， 对，然后相信很多人，这个我看了一些现场的访问，然后很多观众可能这个感触最深的依旧还是那一次梅艳芳的告别演唱会。 哇，想到就是汗毛都竖起来，就觉得很难过。所以为什么迟迟没有进影院去刷这部电影，就觉得说为什么要找虐呢？但是我觉得早晚会进影院再去，也算是对梅艳芳的一场致敬和告别吧。 没错哈，梅艳芳的最后的告别演唱会，穿着婚纱把自己嫁给舞台，嫁给观众，然后他自己的那一首歌曲叫做《夕阳之歌》，其实也算是有一点一语成谶的意思。2003年这样的一个让人觉得有一点难过的年份哈，里面唱着斜阳无限无奈，只一夕间灿烂，好像在讲述着百变天后梅艳芳的自己的一生的经历哈。然后这边在电影当中参演的杨千嬅这边也是给我们这个录来了一声问候，这边我们先来听一听。 我是杨千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有粉出演的电影梅艳芳，了解更多电影消息，听我们的音乐就在北京音乐广播，越听越流行 FM97.4， 音乐更动心。 来，我们听一听这首歌曲，梅艳芳《夕阳之歌》。 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年难耐这一生的变幻，雨浮云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觉光阴退减，

蔡依林的 Tool J， 刚才朋友留言007，太对了哈。对，这首歌里面能够听到多少噔噔噔噔，这个半音的音阶的一系列的连弹，就是典型的007他们里面配乐的最主的基调之一。然后最近尤其是这个007无暇赴死电影正在上映当中，就如果说你正好看了，那绝对对于这样的一段旋律是很有印象的，因为在当中它运用了还是挺多次的。再包括它的主题曲 No Time to Die 其实都采样这样的一段旋律，会是因为这么多年的一个 IP 听到以后马上就能识别出来的一种联想了。对，007无暇赴死，如果你是丹尼尔·克雷格的扮演007的粉的话， 必须得看， 一定要看。 最近值得看的点还真挺多的哈。 不要看其他人说什么这个电影不好看啊，怎样 剧透啊， 不要管，就是这有一种木狼归乡的感觉， 是 就是为了跟他说一声再见而已 啊，就跟那个金刚狼一样哈，一定要去看。 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冲动的表现啊，哎，确实挺冲动的。有人就说，今天晚上我就要去看梅艳芳啊。 你看到是这个哈，我看到是这个，和媳妇儿吵架，一拳砸破门板儿，后来还得自己花钱修，自己手也疼。 哎呦， 一切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的行为都不值得，你这挺冲动的哈。 真的，你居然敢说这是别人的错误，太冲动了。不不不。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哈、啊、不，但是就是永远在任何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去破坏东西又伤害自己，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哈、啊、 是是是、 哎、不过这一次冲动相信很多时候就记住了，以后不会再犯傻了。对、 嗯、 好吧，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最近的新歌啦，来自于 Lainey 这个组合，叫做 The Older You Get The Less You Cry， 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好像眼泪会变得少一些。 For the wrong girl, the time to start a fire and leave you there to burn andStay alive, but something in me that day died. How does anyone make it out better? Someone tell me the words I should say. How does anyone keep it forever? I barely made it through yesterday. I wish I could love like I used to love. I wish I could hurt like when I was young. It's getting easier to say goodbye.Lainey 的 Older You Get The Less You Cry， 然后整张专辑都已经发行了。我现在发现说真的，当这一首歌如果是英文歌曲，所有的标题字母都是小写，没有一个大写字母的时候，好像品质都不会太差。我不知道是不是把所有的这个要大写的力气都用在了写歌上面哈。整张专辑值得一听。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冲动留言。对， 有听我说大骨头有点冲动，你就是冲动做了一个大骨头还冲动吃了一个，我觉得都还行。 我觉得 这怎么像是几盘菜给烩在一块儿、哦、确实看着挺冲动的哈、 嗯、 这个热量，尤其是如果你最近还想说自己保持一下身材的话、嗯、您今天冲动过头了啊、 嗯、 整个一个大感觉是大棒骨、 嗯、 牛骨还是怎样，还是肘子， 嗯， 然后旁边还有地三鲜，底下压着这个大拌菜， 热量炸弹、嗯、 然后那边还有什么炸酥肉，上面还有小黄鱼儿、哦、您这 真是够仔细， 饿了吗、哦、 还有小蔬菜点缀哈，小圣女果、嗯、 真的您这一盘能拆出来好几盘菜、 嗯、 确实够冲动的哈。 对，这边还有真冲动的，说有一年我一冲动连续爬了三座名山，五台山、庐山和黄山。 您还是身体好 可不 真的是哈，哎，这几座山我都爬过， 嗯， 然后 三批是吧， 对，庐山还好一点、 嗯、 不过庐山真的是就是更多我觉得不是爬山累， 嗯， 是一种美，而且在那儿有一种天然氧吧的感觉、 嗯、 然后五台山呢这烟火气会比较重一些啊，然后另外黄山来说那个真的是晒秃噜皮的一场旅行我还记得这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然后跟着朋友就去了，当时傻傻的觉得夏天嘛、 嗯、 穿那种没袖特流行，打球没袖的衣服， 嗯， 一路上你又再下来，俩胳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生疼生疼，晒的呀， 白皮肤晒成了黑皮肤， 真的下来以后就是俩黑烧火棍、啊 嗯、那你们也都是挺有劲儿的，就算你分批去也挺有劲儿的，我可能就是一口气一冲动、 嗯、 喝三杯奶咖什么之类的， 嘿嘿， 你让我出去跑三圈都不行。 我还有这个在前两年的时候也是赶上10月31号那一天的日子，去了一趟欢乐谷、 嗯、 然后在那儿一进门说今儿咱就敞开了玩吧、 嗯、什么刺激玩什么， 仨最刺激的过山车、哦、不带停的，这个上去下来马上下一个就走， 嗯，有 那天没什么人嘛， 嗯， 然后进咔咔咔做完了以后，接下来 腿不是我的了， 对， 为什么抖， 他不是腿的问题从第三个项目再往后我整个人就是晕了嘛、 嗯、 晕车的感觉， 太刺激了， 整个人都是打着晃的一直玩到了晚上， 还是要悠着点啊， 那天晚上看谁都没看我可怕好，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冲动， 是太明显。

冲动是魔鬼。 嗯， 已经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都是这一句了， 是 都有过深刻的体会啊、 哎、 有一些朋友贡献了自己曾经冲动的一瞬间的故事， 嗯， 有些朋友可能还依旧在内心咬牙切齿的悔恨自己当时的那一份冲动。 对，比如这边我看到梁 Miss 梁就说了哈、 嗯、 我冲动岂止一次呀，我想想都有意思，上学的时候不知道为啥跟同学斗气了，一把推出去，哇，同学撞了几张桌子摔倒了，哎呦，这是有内力啊。然后不过后来我们关系还不错，后来还有一次跟大老板在经理办公会上拍桌子，然后就辞职了，他说哎，谁还没点脾气呢，脾气够大哈， 是 和那个乾隆白菜不相上下。 有朋友就过来留言了， 哎，你俩不吵架吧？ 这位朋友是新来的吗？ 他问的是我们俩吗？ 对啊，是我们俩吗？你没走错房间是吧？ 对呀、 啊，就比如说我们俩去问问这个，乾隆白菜是凉菜是热菜？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也觉得随便爱的是爱是什么是什么。我们俩是真是的。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一次感谢各位的贡献、 嗯、 啊！我们希望以后有一些冲动都是让我们不太后悔的、 嗯、 更多的是能够达到我们自己心情舒畅，能有一份美好的回忆。 是， 我们不希望到最后真的是说冲动是魔鬼啊！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星特，多喜欢你。 是温暖的定格，曾经我冲动过对你无论对错，我别困惑，因为我最适合。相思坠落，感受闷热，房间角落听你在诉说，流星划过最亮那刻，许下心愿，记得快乐不再沉默，对你的执着，我对的太多无法挣脱，却怪你不懂规则将我俘获，别轻易退缩、嗯、我喜欢为了想你失眠整夜，我喜欢你的香水散落身边，我喜欢忽然出现让视线不经意停在你面前，喜欢进入你生活的一切，我喜欢靠近你别那么明显，我喜欢为你多一份记忆，对你的着迷，习惯着热烈过那种甜蜜时刻，回忆冲破都是温暖的定格，曾经我冲动过对你无论对错，我别困惑，因为我最适合。感受闷热，房间角落听你在诉说，流星划过最亮那刻，许下心愿，记得快乐不再沉默，对你的执着，我对你爱的太多无法挣脱，却怪你不懂规则将我俘获，别轻易退缩，我喜欢想你失眠整夜，我喜欢你的香水散落身边，我喜欢忽然出现让视线不经意停在你面前，我喜欢进入你生活的一切，我喜欢靠近你变那么明显，我喜欢为你多一份记忆，对你的着迷，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